吉他跳入每刻，我好像还记得愿望是什么，当初的自行车一个色。我在盼你的坚持什么，今生的硬币做选择，反正我也没去处要破策，原谅我可好，我傲慢的青春在出没里奔跑，在黑夜里舞蹈，你们嘲笑的船会停靠，原谅我可好，我失陪的青春，最遗憾的是你用最后的距离目送我躁动的远离，满是歉意。放弃那个可是又值得，愿望多难得，以前的自行车无言聊色，我该经历的皮毛又拉，我可以复杂的介绍我了，电视里我的英雄过去了，原谅我可好，我傲慢的青春在出没里奔跑，在黑夜里舞蹈，你们嘲笑的船会停靠，原谅我可好，我是被用无尽来珍惜。